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埋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电信盈科香港电信都举行股东周年大会，主席李泽楷咧就话佢对香港经济充满信心，因为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中国政府嘅支持之下，啊，佢呢句四个字就用得非常之有智慧啦，就系佢相信系唔会太差嘅。咁咧就电信盈科香港电信咧就透过旗下嘅娱乐服务，就巩固香港盛世之都嘅地位，配合大陆即系佢所声称嘅中央啦，系要做好所有为香港做嘅好事。佢又点评呢个咧关税战，就扬言咧关税战对全球经济咧系冇赢家，系各输嘅举动。啊，咁呢啲咧即系好多人都知啦。咁啊，点解啊李泽楷咧？李泽楷咧系对有呢个香港经济有信心咧？主要就系因为佢经营嘅咧就系娱乐业啊，系嘛？佢喺电影嘅股东嗰度话咧，佢话鼎力支持盛世经济，巩固香港盛世之都嘅地位。咁咧就旗下嘅艺人，即系佢 View TV 啦，就会唔会喺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演唱会？李泽楷咧就话今年 Coldplay。呢隊西方的樂隊咧，喺呢個啟德嗰度咧，同你開光的演唱會咧，都有派旗下的藝人咧一起表演嚇。咁咧跟住會好多盛事，佢都會咧參與嘅。咁咧就歷年咧經歷個大風浪啦，佢嘅派息咧係冇乜影響啊，等等係嘛？好啦，咁啊李澤楷咧，佢對香港嘅經濟前景有信心，或者佢覺得唔會太差。就因为佢经营嘅咧系娱乐事业，嗰啲娱乐业咧就 View TV、Mirror 啊，系咪旗下嘅姜涛啊呢啲咧，啊嗰个人气咧系仍然系维持。就姜涛诞咧，啊每年嗰四月底嗰日咧，啊仍然系崇光门口人山人海。咁望之当然有信心啦。之但系咧，李泽钜主席咧，佢经营嘅唔系饮食业，吓唔系地产业，所以咧系佢嗰个领域嗰度咧。啊，佢可能咧系生意几好，啊，因为你每次如果搞盛事啊，咁啊当然要请乐队啦，请乐队请艺人嘅话咧，咁啊唔会蚀本做噶嘛，系咪？咁梗系要收翻啲出镜费啊，广告商赞助啊，咁呢一份咧系对于李泽楷个公司咧系相当之稳阵嘅。但系如果佢话去经营啊，啊呢个餐饮业啊，系嘛，戏院啊，吓电影制作啊，相信就唔系咁样样啊。同一套言辞噶咯，系咪啊，白生？ 系咁啊，当然啦，阿李生咧，依位李细李生啦，就讲说话当然系好铿锵啦，因为佢话喺中央同埋特区政府嘅支持下，唔会太差啊。个潜台词系咪意思系少少地差咧，或者唔会去差到一个地步就系接受唔到咧？嗱，当然咧，佢冇讲到白啦，咁但系咧。在他的投资下面的 View TV 的而且确咧，喺艺人的管理上面是很出色的，咁除了你提供讲嘅 Mirror 啊、姜涛啊，或者系 Collar 啊嗰啲咁嘅系年轻人咧嘅重点偶像啊，咁另外其实 View TV 喺嗰啲收费嘅领域啊，同埋佢哋开嗰啲新 App 咧，嗰啲黄 View 啊嗰啲咧，其实都系扩展得好快，而且咧亦都系。啊！喺海外咧，都係有佢嘅即係串流嘅平台。咁呢啲全部咧，其實都睇到咧，阿李生喺娛樂事業咧係繼續投資，同埋咧係真係有信心嘅。呢一點咧就冇講大話。啊，不過咧就其實喺喺翻電信盈科啦，嗰、那個五年到十年嘅回報咧，啊喺據報道咧係跑贏大市同埋恆生指數。咁呢个即而且确佢係有资格呢去讲话对香港嘅前景呢係乐观嘅。不过正如你所讲呢，就唔係个个好似佢个财团或者佢本人呢嗰个资本呢咁雄厚啦，或者佢有一个电视嘅平台呢去帮佢建立一啲即係影响力啊，同埋呢继续呢就投资喺个娱乐事业里面。好多人呢，香港嘅经济好单一嘅，除咗股市 就是楼市或者是经营那些零售啊、饮食的项目。咁呢啲同阿李生嘅生意咧，好似系有啲差距啊，即系所谓叫做啊低档少少啦，同佢比较之下，咁所以未必系好似佢咁本人咧，对于嗰个前景咧咁乐观。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反映喺嗰个的士啊、小巴嘅排费啊、地产，无论工商铺或者住宅嘅楼价上边。咁呢啲咧就啊，李生嘅说话咧，就通常咧。特別是大過嗰個李生咧嘅説話咧，會影響經濟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李澤楷咧，佢講嘅細李生呢個咁嘅説法咧，我覺得咧就對於香港嘅信心咧，就影響上咧就唔係太大啊，因為咧佢始終經營嘅範疇咧就唔係一般咧啊香港人咧所能夠觸及。咁啊，所以佢而家咧就笑口噬噬啦，亦都好樂觀啦。咁啊，繼續咧。就为他们的这个这样的李家王朝 啊笑口噬噬就不见了，我见到星岛日报这张照片 、 似乎他的表情是没什么笑容啊，不知道啊，是吧，不知道几时拍啊，是吧，是不是现场啊，那个股东大会那里拍是吧， 嗯 啊，但是呢即是你所说，正如他说他本人是对那个经济乐观是一个呢大前提，就是香港真要成为盛世之都。但是盛世啊，是不是等于香港经济的救命草呢？如果是的话，四年以来你搞过那些夜缤纷又是盛世啦，庙街那些又是盛世啦，是吧，这个呢香港维港那些海滨啊，那些夜缤纷啊，请那些外国那些整那些深深啊，那些这样的装置艺术啊，这些全部都是非盛世。这些盛世呢就是一炮过烧完的烟花就没有了。你看廟街夜繽紛，而家咧就冇人再提嘅啦， 係 嘛？嗰啲鋪頭咧，當初你話搞夜繽紛嗰時候，唔係真係夜繽紛啊！嗰啲街鋪咧係擺出嚟啊，將嗰啲攤檔一擺出嚟就當做夜繽紛啊，係有冇人走去投標咧？而家變咗啲北姑咧，係夜晚行行企企咧，係嗰只夜繽紛，有啲阿伯阿公啊走去裝下裝下嗰只嚇。咁所以你香港你話要搞靠盛世咧，就完全係泡沫。完全是表面那陣，香港的經濟增長 GDP 呢就不是看你特區政府捱破喉嚨還拿錢出來吹谷搞盛事的，是看整個自由市場裡面那種積極性的，如果你說海皇粥店，是這樣執笠法呢，你的香港的經濟呢是沒可能有信心的。海皇粥店那個執笠呢之所以特別呢，就是它那個全線結業，是他之前的那个挣扎是要呢是搞到推出呢是10蚊是45分钟任食，包括飲豆浆，猪皮，白粥，油炸鬼，被人狂扫。但他的餐单的原价呢10蚊是一杯豆浆。这些这样的末日的叫绝望大减价呢，通常呢就是死亡前的先声。你现在搞到呢是有800名的员工呢是求助。就咧欠缺咧嗰個勞工啊，嗰個薪酬嘅支出咧係超過800万，而個東主咧又被指為咧係仍然係馬主。嗱，呢個顯示嘅咧就唔單止啊，係一個咧一間連線嘅飲食店啊，係結業咁簡單。裏邊咧有毛澤東、馬克思所講嘅叫階級矛盾啊。 嗯。 啊，所以海皇粥店咧執笠呢件事咧，大陸啊嗰啲網站。嗰啲新聞媒體係攞嚟大肆咧報導嘅，亦都有唱衰嘅成分。嗱，呢個咧就跟住就係記錄得美心啊、大家樂啊呢啲咧、大快活呢啲集團式嘅餐飲咧，嗰個盈利咧係都有影響，係嘛？嗱，咁如果所以你成個香港嘅經濟環境冇錯，你係賴呢個關貿戰，關貿戰咧係會令到咧成個世界嗰個經濟前景係不可預知。因为点解咧？你睇个美元嗰走势啊，系嘛？呢个叫我哋今日讲系外围嘅因素啦，系嘛？以往咧，啲全球嘅资金咧就有四大范畴啊，投资啊，第一房产啦，第二揸住现金啊收利息啦，第三咧就系股票啦，第四咧就系美国嘅国债券，系咪？本来仲有一范第五嘅就系比特币。但是比特币而近年呢就已经唔系咁呢啲人系炒到呢系咁犀利。所以当呢个美国国债系出现一个信心危机嘅时候呢，你冇咗一个 由美國做靠山的避風港咧，而家好多地方，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啲人唔係冇現金，係揸住啲錢唔敢投資，唔敢增加注碼，一投資咧就死。你睇下嗰啲街鋪啊，屍橫遍地。所以全球嘅經濟嘅結構咧，而家係出現幾十年咧係未見過嘅，就係以美國為首啊，佢嗰個國債嗰個投資嗰個品種咧。是出現一個咧信心嘅危機，呢個危機未解決得到咧，就全球嗰啲資金咧，嗰啲錢都唔知擺放去邊。再加埋人工智能嘅崛起，係令到咧就業嘅市場咧係令人咧係睇唔到嘅遠景啊！將來咧個失業啊，必定喺未來十年一波接一波，然後先至係咧嗰個關稅嗰個戰爭啊！就咧中國而家啊同埋呢個美國係未傾掂數嘅。九十日，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咧日日講一套，突然間佢又話佢唔係好妥蘋果個 CEO 嗰個 Tim Cook， 點解啊？因為 Tim Cook 咧死都唔肯將生產線搬去美國，佢雖然將生產線撤離中國啦，搬去印度啦，但我 Donald Trump 都唔係咁 happy， 因為你擺去印度都冇用，佢話我對印度冇興趣，啊，你應該咧將條生產線咧係搬嚟美國，嗱呢啲佢一時一樣。今日咧就話啊，可以咧係同啊普京見面，可以土耳其嗰度咧，普京佢一定嚟鋪頭。聽日咧就話，如果我唔去，佢亦都唔去，因為咧 Donald Trump 佢使用社交媒體，尤其係 Twitter 嗰種濫商咧，係令人咧係對美國嗰個國策啊無所適從。再加埋咧，你確實搞到呢個關税咧，係成個洛杉磯港咧係來自中國嘅貨櫃咧係全部清空。就令到美國咧係非常之咧震撼，仲有咧就係 Donald Trump 雖然一片苦心，想咧將美國嘅年輕人趕入工廠，但係佢而家咧好明顯啊喺個經濟全球嘅大結構嗰度認知咧係有問題。如果佢側邊傍住嗰個係馬斯克，馬斯克已經講咗將來每一個家庭會有一部機械人，嚇將來嘅機械人係數以百億計，係通地走。咁啊，馬斯克一定會話俾 Donald Trump 聽，而家我哋係21世紀，你唔可以咧將個鐘咧撥翻翻去20世紀同埋19世紀，好多將來嘅產品係唔需要啊，係用人手裝配啊！你而家就算係開工廠都已經太遲，就算啲美國下一代嘅人肯入工廠，嗰啲工廠嘅僱主啊，嗰啲所謂嘅資本家咧，佢都唔會用工人，而係由而家開始。好多嘅產業係改用機械人，所以呢條路咧喺大衞嘅理論上係唔通嘅。再加埋咧，你唔可以教啊天福咧係點樣投資嘅？佢要將嗰啲廠搬去印度已經係九牛二虎之力，你要搬翻美國咧，佢就唯有對住你苦笑。呢個係必然不通嗱。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佢身為美國地產紐約地產大亨啊，佢對於全球啊。嗰、那個經濟你口口聲聲話重新佈局啊，你個認知啊係有冇問題咧？嗱，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係開始懷疑，這個唔止係話對中國嗰個關税啊咩嘢打壓中國崛起啊，而係整個你個全球啊係地圖炮嘅關税戰咧，你個目的原來就係想將工廠搬翻翻去美國咧。我哋一早講過，3個月前講過，好多年前都講過，這個係行唔通嘅，因為啲人。会入工厂，原来第二就是人工智能崛起，根本不会有工厂，因为现在不是谢贤嘉玲胡峰那阵时的车衣工厂妹的时代，香港都不可能，大陆慢慢都不可能，是不是？但是因为现在大陆呢是太多的血汗工厂的廉价工人人口，他仍然是要为全世界负担家庭用品。好多嗰啲咧纺织品啊，嗰啲咧唔系用 AI 啊，一时全部代替嘅工种，所以中国咧仍然有得咧喘息嘅空间。之但系你美国你想一步登天咧，你好似毛泽东嗰阵时嘅大跃进啊，系要咧15年超英赶美啊，一步要迈入共产主义咧，你而家要喺你任内要实现咧，美国嘅工厂遍地开花。就有少少似毛泽东嗰阵时嘅大炼钢，系嘛？尤其而家呢个世界就系美国嘅呢个国债嘅信心危机咧，喺解除之前，人人咧都喺度等待， 是不够胆是去放胆去投资的。这一波就是美国政府的国债券，尤其是中美日各大国的政府债券，就是中国日本都扬言在买这个美国国债，就导致美国国债的利息是高升。本来呢，这个是投资无形的定海神针来的。好吧，因为呢美国国债是 sell 啲乜嘢，就是个 credit， 就是个信用。而家你 Donald Trump 嘅佢个形象呢，佢个 big mouth 呢，唔系话佢一定错啊，唔系话佢一定做唔到啊。系而家佢呢喺度扎扎跳呢，就令人呢系对成个美国呢个大品牌啊，个 credit 啊系产生动摇。因为 credit 呢个叫信用呢，是一定要建立在很坚固的基础那里。这个坚固的基础就是人们要看你的往绩，看你的人的品格，看你以前有没有钱赚，才有一个 credit。 而美国历任历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为什么它的美金和它的美国国债是有人信呢，就是这个信，就是这个叫 credit。现在最大美国的危机就是那个 credit， 那个叫信托或者叫信心的形象是蒙上阴影，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人的品格，是吧？因为人类社会是要靠信任来到运作，不论是经济和政治，一定要在这个架构那里，经济活动、资本市场和人愿不愿意留在本国生活或者移民，都是一个字叫 credit。大陆啲人点解个个咧系要咧系两脚啊都要经过中美洲咧系长征进入中国咧，就系大陆啲人唔信而家习近平呢个政权。系点解啲钱嗱嗱声嘘嘘声要走咧？能够揾路走嘅咧都要去出边投资房地产咧，就系佢哋不信。嗱呢个大陆一早就冇咗 credit 噶啦，咁即系如果最后美国都冇 credit 咧，咁就大镬啦。咁所以你成个香港嚟睇下而家系嘛？必然是没有运行的，在两大巨轮中间的展压是怎么有可能是对经济有信心呢？鲍先 生。是，那么说回李泽楷先生，那他提到免费电视方面呢，在这里讲紧致力突破传统框架，力求创新新制作，巴巴巴啦。那我想讲一讲最近我看到网络上面呢有关于北京的影视业的状况。我们不可以用寒冬，直情是进入冰河时期。咁有關嘅一啲年輕貌美嘅演員咧，就講佢話咧，而家橫店咧只係得八組咧喺度開工。咁咩概念咧？嗱，一組咧大約係用50个演員，呢啲嘅平均數嚟嘅。八組人咧，即係400人左右。咁佢話以往咧橫店啊，閒閒地啊，都係50组人喺度開工嘅，即係話咧係講緊咧係6636、67428倍嘅生產量。咁其实原来全国北京呢有差唔多接近100万个演艺工作人员。嗱，即係唔好理大牌啊，个你叫做最红嗰啲周迅啊、黄晓明啊嗰啲，或者我哋讲緊系嗰啲中层或者甚至得嘅基层嘅啊呢啲特约演员呢系接近100万。咁你即係话呢其实有大部分嘅演员呢系失业嘅。嗱，咁点解会影视业会进入冰河时期，呢啲产量会咁低？当然同一个科技有影响啦，因为而家好多人拍短片啦、短视频啦，传统嘅电视已经越嚟越少人睇啦，长篇嘅劇集呢其实已经离开咗潮流啦，年轻人呢或者传统嘅观众都觉得太长啦。咁呢啲系一啲大文化，但最重要系其实系民企或者一啲呢我哋叫做资金呢嘅资金链断咗。呢啲资金链本来系支持呢啲影视制作嘅好重要。喺十几年前呢，我参与嘅一啲即系大陆嘅影视嘅制作嘅时候呢，系大量呢啲民企嘅资金呢系流入嚟嘅。点解呢？因为除咗佢哋要威呀，鍾意接近明星呀之外呢，其实因为钱多呀。好多嘅同事呢啲贸易啊、房地产嘅投资啊，呢啲钱呢就流入咗影视业，所以造成影视业嘅蓬勃，人人有公开，益埋我，益埋我呢啲呢叫做即最边皮嘅人呢都有剧本写。咁但係好啦，再追落去呢条资金链点解而家断呢？就係、是、好似头先陶生你所讲，连美国呢个 credit 同埋连美国呢个地方呢都出现咗一个呢危机。因为中美嘅贸易其实出现咗关税战之前呢，其实已经出现咗病征㗎喇。美国呢个地方呢佢嗰个对中国嘅种种嘅贸易嘅制裁啊或者限制啊， 再加埋咧成個即係對美國嘅一個敵意啊，依啲令到咧其實好多從事外貿嘅機構，無論係做貿易嘅，定係生產嘅，定係做一啲叫做 marketing 嘅，全部咧嘅生意都唔好。咁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直接造成咗佢哋嘅資金鏈咧係萎縮同埋斷咗。所以點解影視業啊進入咗寒冬同埋冰河時期，好多人冇公開咧？嗱，講咗咁多咧，你見到啦，就係中國大陸咁大嘅市場，佢哋影視業嘅從業員咁多，產量咁大，每年都需要咁多嘅影視上架咧，都出現咗咁嘅情況，你就知道香港嘅電影或者電視業其實幾嚴重。最近啦，艾威啦，因為佢屋企有事啦，出嚟籌期啦。啊，老振信啦，又因為咧冇得續約啦，就喺度吐苦水啦。嗱，呢啲全部咧係冰山一角嚟嘅，呢啲根本上已經係冇公開好耐嘅演藝人員。其實仲有好多年輕嘅進入唔到呢個行業，就算進入到呢個行業嘅時候咧，收緊嘅都係好微薄嘅人工。嗱，呢個亦都係香港咧喺中國大陸，我哋成日話阿老董話中國好，香港好，而家中國唔好。香港的影视业都不好，连他们回大陆都没有公开，以前成日听见他们说回去拍大陆剧找这个人民币，我告诉大家，现在他们要带货，李国麟之流出到来带货都没有生意，这个就是现在客观上其实整个经济的状况。所以李生在这里唱好，或者他因为他 ViuTV 的业绩比较出色，但是即是佢哋以佢哋嘅產量嘅規模、劇集嘅製作嘅數量，再加埋佢哋簽旗下嘅人員嘅數目咧，依啲係救唔到成個娛樂事業，亦都救唔到個影視業。對於香港嘅經濟咧，我大膽啲講係冇作用嘅，啊，唔會令到香港嘅經濟復甦嘅。 佢自己係一個孤島啦，佢個孤島裏邊好上面好世界啦，就係同其他無關啦，係嘛？ 是啊， 就是整个影视业咧，学你头先所讲，九十年代至到二零一八年咧，系大陆好多嗰啲暴发嘅民企啊，嗰啲资金系攞嚟洗净，又或者咧喺嗰度咧花费喺度储存嘅一个咧庞大嘅避风港嚟，系嘛？点解系避风港咧？就是因为咧嗰阵时大陆咧嗰个十几亿人咧尤其年轻人咧有呢个消费欲啊。嗰時咧就追星，又受到韓國啊嘅影響。韓國有韓團，大陸有大陸嘅小鮮肉，香港先有一堆咧叫 Mirror 嚇呢啲咁嘅人咧走出嚟。咁而家你一睇咁樣一萎縮咧，啲小鮮肉啊去邊度揾食咧？喺邊度揾老細咧？係嘛？所以而家你成個咧大陸啊，你個橫店頭先講係一個全國最大嘅拍外景嘅地方，係嘛？如果你嗰度萎縮咧，咁啊大禍啦！成個娛樂事業，香港亦都係。而家你剩翻，當然啦，嚇睇到啊，日日走去行山跑步嗰個發哥嗰啲啊上咗岸噶啦，梁朝偉啊、劉嘉玲啊、劉德華啊呢啲咧係上咗岸噶啦，周星馳亦都係上咗岸噶啦。啊，咁嗰啲咧係上咗岸之後，然後水退咧，佢哋當然係非常之舒適啦。但下邊仲有好多咧。是挣扎住想上岸或者向上爬的呢，是成千上万，包括呢是制作人员，是吧？咁所以你成个娱乐事业是这样，你睇美国的荷里活工业亦都是这样。荷里活呢都唔掂，你话你香港点会掂？呢个 Donald Trump 是諗住向荷里活征税，荷里活自己拍出来的电影是不好睇，是冇人睇，是政治正确，是吧？这个奥斯卡最佳电影呢，我只是记得最新那部，最近那部就叫三个广告牌，那套叫好戏。在三个广告牌之后呢，奥斯卡任何一年的电影呢，他那些最佳电影呢，是不但引不起我兴趣，有几部还令人厌恶添。那你有见及此，你看他那个每年的票房收入呢，是在这里是下跌，是吧？那所以你说你香港来讲，你说祖国中央支持，中央支持就放大湾区同埋俾啊呢个 Mirror 上去中央电视台个春节晚会跳翻场啦。十一国庆嗰度啊，就应该邀请翻香港嘅艺人包括一啲以前嘅歌星啦，林子祥啊、欣妮啊、谭咏麟啊。如果系大陆啊，中央支持香港， 系咪应该咧请翻上一代嘅香港歌星向佢哋致敬啊？俾唔俾佢哋上10月1日啊？呢、这个叫国庆晚会啊！吓，全国咁多电视台啊，吓又湖南啊，又呢个浙江啊，又江苏啊呢啲咧，吓可唔可以开放一啲 show 俾香港嘅艺人？梗系唔会啦。讲就讲咧，叫血浓于水中港一家亲啫。讲到银纸同埋利润嘅争夺咧，中国人啊嘅自相残杀或者互相排斥啊，呢个必定噶啦，系嘛？好似鲁振顺最近一字一律嗰个访谈都话。就算成个无线电视都有山头啦，系嘛？点解会有山头呢？喺呢个时候仲讲山头啦，系嘛？大家都冇得食咧，点解唔可以团结一致呢？呢个行业同埋呢个民族天生系冇得团结一致，所以而家你睇下成个世界嗰、那个金融啊，同埋嗰个咧经济生产嗰、那个生物链断裂嘅时候咧，就好大镬啦，系咪啊？ 当然啦，头先你提到阿鲁振顺啊，或者我提到阿艾威啊，都我都认识佢啦。以往点解冇出到嚟要吐苦水，或者要讲而家咁嘅情况咧咁差咧？系因为就算以往二三十年前啊，我做紧电视台嘅时候，呢啲演员嘅待遇都唔见得好噶。但系点解大家咧依然身光颈靓，冇出到嚟吐苦水咧？系因为随便一个二三四线嘅，佢都可以翻去大湾区搵钱。登台被捞，酒吧又好，茶楼又好，系咁唱两只歌咧，已经几万蚊落袋。当晚呢、這个嗰啲大陆嗰啲直通车嗰啲 现金啊，系啊， 即刻揸上去，唱完之后落翻嚟，已经搞掂成个月个开销。以前我啊识啊阿阮琼丹啊喺黄冈啊，就点啊收咗钱先至过关啊。即系话咧，佢唔会唱完之后先收钱噶。总之咧，你放低现金，嗱佢数完之后啱数，佢先至开车。开完车唱完就翻嚟啦。嗱，呢啲就系以往咧香港嘅艺人咧，佢受惠于中国大陆嘅环境的，而且确系好，揾咗好多人民币，所以佢点解可以承受香港咁恶劣嘅、咁低嘅人工咧，依然可以咧啊继续喺度生存咧，就系咁样。咁而家你见到咁多艺人冇公开咧？唔系净系香港冇公开，系因为连中国大陆都冇公开，所以令到佢哋咧都系饮雪水，但系佢哋唔敢讲，亦都唔会咧将自己个肚皮翻出嚟，因为以往啊，其实边个中意带货啊？你估个个带货真系有即系、就是、有收入咩？全部系门面嘢嚟嘅啫，好多而家带货，包括我以前认识嘅罗家良啦，啊一代嘅影帝啦、小生啦，都要带货。但是带货出来的成绩都不好，就因为你看到其实他们真的呢现在是开工不足。另外一个例子，我又看那段短片，一个年轻的大陆女演员，我不认识她的了，她应该不是一线的了。她说终于有剧组找她开工了，3个月20,000元人民币。除一除，她说其实都可以啦，因为表面上有7,000-8,000元一个月啦。咁但係原来唔係喎，原来要扣减俾经理人公司喎、啊、跟住呢仲要介绍人要抽水喎、啊、原来係咁㗎喎，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有人介绍我去写剧本，中间要回扣返30%俾佢。咁所以佢最后落袋呢係3,000元-4,000元一个月咋、啊、演员嚟㗎，开工啊真係日晒雨淋啊。 呢个人工呢係富士康里面嘅装嵌工人。 你估都估唔到，一个年轻貌美嘅女演员，可能佢做下秘书啊，或者做下嗰啲即係嗰啲叫配角啊咁样，得3-4千元，随传随到，住喺横店呢啲咁嘅地方。但係佢都话宁愿有公开，起码有人认识，希望识到人，同埋呢起码有盒饭食，即係话嗰啲叫饭盒啊，开工饭。嗱呢啲呢就係而家真实呢在中国大陆的演艺界的情况。其实中国大陆这个人民币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经济链断了和这样的环境之下，香港呢是没有运行的。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你没办法告诉我香港可以靠自己的娱乐事业去养活这么多的演员和制作人员。这些呢就是现在很多、没出声或者他们不出得声的演员的状况。所以我就代佢嚟讲下呢、這个。 呢、這个咧，香港影视界如果惨咧，连带嘅消费业、娱乐场所啊、卡拉 OK 啊、夜总会啊、差妹啊、夜店啊，以前倾剧本去嗰啲地方，全部冧档。 系啊，冇噶啦。